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林立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京剧剧本《寻冠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著名历史小说家林立2018年7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女作家林立本名曾林立，1942年生于延安，祖籍江西余都，1965年毕业于解放军电信工程学院无线电控制系，毕业后担任汽机部第三研究院第三设计部技术员，在从事导弹工程技术工作十余年后，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历史并进行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林立创作了《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倾城倾国》《梦断关河》《北方佳人》等长篇历史小说，以及中篇小说、散文随笔、清史研究等共计500余万字。他的代表作《少年天子》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林立参加工作不久，十年动乱开始。林立认为身处逆境更应该研究历史，在读史的过程中，农民起义军捻军的英雄史实感动了林立，由此写作了描述清末捻军的80多万字的历史著作《星星草》。在投给出版社之前，林立把这部作品送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毅，戴毅从史学角度肯定了这部作品，并表示可以接纳他为清史研究人员，将一位不是清史专业还写历史小说的作家调进研究所。戴毅看重的是他对史学的热爱。之后林立笔耕不辍，留下大量文笔优美细腻又有扎实史实依据的历史小说。林立的儿子曾旭辉告诉记者，母亲2014年被诊断为渐冻症后一直没有好转，在人生最后阶段虽只能眨眼交流，但仍保持乐观精神，和家人一起看世界杯才冠军队。林立的代表作《少年天子》讲述面临明清交替之际，政局严峻，年少的顺治皇帝励精图治，力求变革，但不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最终以政治上的失败、爱情的幻灭走完了短暂的一生。小说结构严谨，风格凝重，语言流畅，深受读者的喜爱。今天我们就欣赏《少年天子》的开头部分，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慌慌，五凤楼上钟响阵阵，钟声沉重又辽远，响彻北京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庄严地宣告皇帝出巡。啪啪啪，靖边山响，这是在境街，多数住户早已奉命回避，闭门不出，谁胆敢开窗窥视，定被巡街的捕快问罪。胡同口一道道栅栏已经关上，只有少数来不及躲开的小民听到鞭声便立即匍匐，绝对不能抬头。开道红棍，黑漆描金，由一队队栾仪兵高擎着走过，跟着便是由鼓、杖鼓、板、龙头笛、金、画角、金筝、小铜号、大铜号等组成的浩大乐队，150多位乐师合奏着挠歌大乐布尔胡，小铜号圆润嘹亮，八管齐奏，以悠扬的旋律歌颂着满洲先师，大铜号40多长，八管铜吹，震耳欲聋，四面铜鼓的敲击声比乐曲声传得更远，震得地皮簌簌发颤。乐队之后，300多红衣栾仪校执掌着100多对鲁布、伞、黄红白青黑紫等色的龙纹伞花卉伞方伞圆伞， 扇、鲜红、金黄、单龙、双龙、圆形、方形、鸟翅形，各色幡、床、徽、节、场、锦旗、徽耀，各种旗道在风中招展，灿若云霞。羌戟、戈矛、月星、卧瓜、立瓜、蜈蚣、红珠等，红珠的杆、纯金的头，显示着皇家的富贵和威严。浩浩荡荡、绚烂夺目的銮仪，导引着一顶黄幔软金檐暖布履，16名台履骑卫，头戴豹皮帽，身穿红缎织小葵花长袍，步伐整齐，又稳又快。紧跟步履是一把曲柄绣金黄龙华盖，两班举着豹尾枪，配着弓箭大刀的御前侍卫分列华盖两侧，紧紧护卫着御宇。在后面是捧着金香炉、金香盒、金拓壶、金盆、金瓶、金交椅、金物等物的一大批太监。最后是护军营的300名精锐骑兵，辉煌的大队在徐缓庄严的乐曲声中静静前进，像一条彩色缤纷的河向南流动。这是皇帝排设仪仗中的第三等，骑驾鲁布，只用于皇帝巡幸皇城以外。宣武门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总是那么繁忙热闹，因为地处南北城交界，南城的汉人和北城的满人都爱在这里交易买卖。今天早早就进了街，店铺关门，通衢去无一人，道路上积雪扫得干干净净，撒上一层细湿黄沙，免得御驾行经时扬起灰尘。一座淡灰色的三圆顶天主教堂岿然耸立，高出四周民房十余丈，与宣武门南北相斥。正中最高的圆顶上，巨大的十字架高指蓝天，正面门额神光彩饰围绕着三个大大的拉丁字母 IHS， 救世主耶稣的名字。教堂在6年前破土动工，按当时欧洲盛行的先入归齐式建筑式样修造。落成的日子，京师的满汉百姓成群结队潮水般涌来，观看北京古城里前所未见的建筑奇迹。浩大而庄严的天子仪仗就停在了教堂门前，古老而富有东方色彩的华美鲁布、典雅深沉的乐曲与崭新的欧式建筑、高耸的教堂塔顶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教堂拱形大门的台阶下，钦天监监正、皇上亲自赐号通玄教师的德国神父汤若望，头戴蓝宝石顶戴的朝帽，身着绣孔雀的朝褂，向下一挂青金石的朝珠和一枚金色的十字架一同闪亮，正领着钦天监官员跪接圣驾。靖边三响，明赞官拖长声音喊道：“兴！”护军营骑兵们都跳下马背，端正姿势站好。明赞官又喊：“拜！”乐队鼓乐齐鸣，奏起朝天子。所有这红彤彤的一大片人把街道挤得满满的，全都匍匐在地，大气也不敢出。步余的黄幔一掀，一个身穿明黄团龙朝袍、头戴小帽貂皮缎带冠、脚蹬蓝缎朝靴的少年走了出来。明赞官高呼：“朝！”近千人的嗓音合成宏大的震天撼地的祝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福地的一片红蓝相间如同厚厚的地毯似的人群中，以金黄色衣着为主调的少年从容而立，不但显得高大轩昂，而且如黄金铸就的一般闪闪发光。他就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一代天子顺治皇帝福临。呼喊停息，福临缓缓下舆，庄重地走向教堂大门。他远远望见汤若望那部金色的大胡子，眼睛一亮，唇边闪过抑制不住的笑容，浑身一紧，眼看着就要跑起来。 很快，他又皱皱眉头，熄灭了一脸兴奋的光彩，恢复了原有的庄重。一位少年天子。 福临今年刚满16岁，圆圆的脸，细嫩而白皙的肤色，还没有脱去童年的影子。高耸的鼻梁，细长的眼睛，眉间上耸，眉梢略略下沉的黑眉，却已画出爱新觉罗氏直系子孙的特征。他的眸子非常明亮，光芒闪烁不定，在欣喜或发怒时，黑瞳人的光泽像火焰一样炽热灼人。丰厚红润的嘴唇，轮廓清晰，总是润滋滋的，唇的四周柔毛茸茸，还不能算是胡须。他走路清洁有力，腰部很有弹性，这跟他爱好骑射有很大关系，只是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舒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他走进汤若望，不知圣驾降临，有失远迎，吾皇赎罪。汤若望用流利的汉语说着一整套礼仪上规定的词句。玛法，朕不是免你跪拜了吗？本不想让你知道，一直走到你住处的。汤若望起立，碧蓝的眼睛满含慈和的微笑。皇上的800护驾足以动地摇山，若望虽老朽也不会不知觉啊。福临一笑，抢先登上台阶。大清皇帝怎么会有一个日耳曼族的外国玛法呢？事情要追溯到福临亲政那年3月里，福临率领几乎全部的亲贵朝臣到口外行猎，仅正亲王、训亲王奉皇太后命留守京师。一天，汤若望处忽然来了3位满洲妇人，声称是郑王府眷属，因郡主患了重病，福晋不相信太医，想请博学知天象的汤若望医治。汤若望细心询问了郡主的症状，断定不过是春季最常见的感冒。他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请郡主将这个圣物挂在胸前，4天之内便可痊愈。5天之后，3位妇人又来了，拿了300两银子和5片金线织锦酬谢汤若望，并尊他为神仙，因为郡主果然在4天内康复了。又过了5天，他们再来送钱，汤若望起了疑心，不肯接受，他们就大方地把这笔钱捐给了教会。不久，一位蒙古妇人拜访汤若望，捐给他一笔更大的款子。汤若望说他从不接受来历不明的捐赠，这才迫使他吐露了真情。他的女主人便是当今皇上的母亲庄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即将立为皇后的蒙古格格，也是皇太后的亲侄女。他又说皇太后感激汤若望，今后要像对父亲一样礼敬他，愿时时听从他的指教。汤若望虽然很惊奇，却不失时机地请这位蒙古妇人向皇太后转达一个对他的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忠告。皇太后是一国之母，迷信喇嘛僧徒是不明智的，会遭到有学识有理性的人们的非议。皇太后很快差人答复了汤若望这位义父，他不能立刻斥退喇嘛僧徒，只能见此施行，但绝不会允许他们干预国家政事。好了，朋友们，凌厉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我们就欣赏到这里。玛法在满语中是爷爷的意思，是对老人的尊称。皇太极去世后，6岁的顺治继位，成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有理想，有抱负，为了摆脱满族游牧民族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顺治潜心钻研汉族的文化，丰富自己，巩固大清江山。因为改革，他在朝中得不到大臣的支持和拥护，因为倾慕汉文化，他在后宫中也不能得到回应。孤独的顺治帝渐渐与宣扬平等博爱的基督传教士汤若望亲近起来，因此《少年天子》的开头就用很大篇幅描写了顺治与汤若望的亲近关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京剧剧本《寻冠娘》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寻冠娘的父亲寻松是襄阳太守，部下杜增对寻松不满，为报私仇发动一场叛乱，带领重兵包围襄阳城。寻松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军民一起拼命抵抗，但叛军势强，坚守就是坐以待毙。年仅13岁的寻冠娘自告奋勇突围搬救兵，